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，光一缘分的解买一缘分的答案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，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，也相拥抱着你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。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，然后说哦，原来爱是你哦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擦肩而过。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， 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，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，甩掉标签。 是母猫，猫儿夜里胡闹，白天睡大觉，好奇害死了它，转头看主人洗澡，叫天不理，却莫名喵喵喵叫。不管公狗母狗，全都是公狗，狗儿四处尿尿，嘎啦被态度问候，果敢忠诚的它，跟随主人遛狗，偶尔火山跳动了肺，不变神州。啦啦啦嘿耶咿呀哦，啦啦啦嘿耶咿呀哦，巴布布，啦啦啦啦嘿耶咿呀哦，贝露露贝雷露呀咿哦贝，不管公鸡母鸡全都是母鸡，鸡鸡肚里藏头全都微笑起，每天准时早起唤醒大地生机。鱼出生蛋，先有蛋还是先有金蛙？不管公鸭母鸭，全都是公鸭，荤素同吃不挑食，最胆小最邋遢，蹒跚步履跌入祠堂，用字不差，夜间是不小村做嘎嘎嘎嘎嘎嘎，嘿耶咿呀哦，嘎嘎嘎嘿耶咿呀哦，马宝宝嘎嘎嘎嘎。 是公鸭，猫儿全都母猫，狗儿全是公狗，雌雄本来就愿与个手，雌雄本来就愿与个手，雌雄本来就愿与个愿与个愿与个愿与个愿与个愿与个愿与个手。单纯的世界也会让人懵懂，置身在其中的我如此不同，梦想里一起最终有地方似归宗，化作漫天星虚化苍穹。 像个孩子开心，我的孩子梦，在月球上开 party， 把阿姨锁在家里。

的手，漫长。

广播，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会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 是时间的见证，我们是历史的未来。此刻

是在等待不可知的未来，原地发呆，心动就跑起来，青春的一场竞技赛，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。跳出来，双脚腾空自在，别躲起来，爱就要说出来。很日泪模糊的现在，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。 So phenomenally, you'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. So don't stop.